来，我们浪 life 的朋友们，我们继续哈。那我们的粉丝，我们的这个 YouTube 部分，我们开始直播，开始进行我们的节目。Jeffrey Night 城市自由行也开始继续做录影，准备好了吗？开始喽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城市自由行， 各位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零九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104.3 Google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上一次没有跟大家介绍到的，介绍完的，就是我们的黑胶唱片时间，1982年邓丽君香港伊丽莎白演唱会的现场第二集 Part Two。来，除了三个我们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的浪 Live 的频道一样，下载浪 Live APP， 把它做装好之后，打开搜寻部分，输入费平的名字，费玉清的费，平安的平，然后按赞追踪抢先看。没有，你只要按上面的追踪，按两次就变独家追踪。只要我们一直播的时候呢，它就会跳出来说费平来啦，你只要按一下旁边的这个推播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欢迎大家。来，我们跟我们上面的线上老朋友来问候一下，欢迎我们 Isabella， 欢迎我们的浪赖虎，浪赖虎你好，还有我们的 We， 还有我们的三一，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没有你的这个名字，只有一点而已，还有我们的温能君同学，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来城市自由行。除此之外呢，在费平的粉丝团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按赞追踪抢先看，来欢迎我们的 WENG。WNG 你好，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去哈。欢迎游玉光同学，欢迎妙如，欢迎林同学，陈思颖老师，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刚刚呢，我们重新开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所以呢，要让大家有一点点时间哈，进到我们的现场来。今天为大家来介绍是1982年香港伊丽莎白演唱会的。演唱会的现场第二集，上次我们听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丝丝小雨啦，千言万语啊，我怎能离开你啊，我要对你说。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是哪一些好听的歌呢，请大家期待一下下。我们昨天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有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王菲为了向她的偶像邓丽君来致敬，所以呢在现场的时候，在中国大陆的现场，2015年的一个现场的演唱会现场呢，她跟邓丽君呢隔空对唱，完成了邓丽君小姐呢在她过世前只唱了一半的歌，清平调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把它变成是一首完整的歌，而且非常美的一首歌，就是我们《淡淡幽情》第二集的唯一一首单曲，未完成的主题曲，在2015年的时候它完整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在2017年的时候，虽然邓丽君已经去当天使这么久了，但是呢，我们却活生生的看到邓丽君小姐在小巨蛋的舞台上面，跟着费玉清一样是 隔空对唱，但是他们是在现场的舞台上面，两个活生生的人合唱这首歌。来，先听到好听的歌曲，2017年的小巨蛋《不可能的演唱会》，邓丽君、费玉清，你怎么说？ 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365个日子不好过，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还给我。 欢迎我的特别嘉宾， 还有讲话耶， 费玉清先生。 我说欢迎我的特别嘉宾费玉清先生，小哥。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 这是在2017年台北的小巨蛋的现场，用了最新的技术，把邓丽君投影在大家的面前，看到邓丽君跟费玉清在台上的对唱，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啊？好听的歌曲，你怎么说？邓丽君、费玉清。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365个日子不好过，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听到了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邓丽君跟费玉清所带来的《你怎么说》。在演唱会上面，他们不只唱了这首歌，还有一首好听的歌曲《但愿人长久》，一样是在舞台上面，邓丽君跟费玉清一起合唱这首好听的歌。现在科技真的很进步，想念邓丽君的好朋友们，终于在小巨蛋的舞台上面看到她的演出。 照不眠， 不应有 相别时月， 人有悲欢离合，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婵娟。 这是在2017年邓丽君跟费玉清在小巨蛋的舞台上面所演唱的这首歌《但愿人长久》。超好听的一首歌曲，但愿人长久，这是费玉清跟我们的邓丽君2017年透过最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人家说好像是 7D 还 8D， 反正就是整个邓丽君就像活生生的一样站在那个舞台上面。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主题，1982年香港伊丽莎伯邓丽君的演唱会，她要带来一连串的西洋歌曲，里面很多好听的歌。这个 melody 包含了有哪些歌？先告诉大家，有 Let's Dance、Hot Stop、Flame、Can't Help Feeling in Love with You、欢迎黑同学 ，Hello。 Beside me to guide me to hold me to scold me, 'cause when I'm bad I'm so so bad. So let's dance, let's dance, let's dance.Let's dance, let's dance, let's dance tonight. Let's dance, let's dance, let's dance, let's dance, let's dance, let's dance, let's dance tonight. 来，这一连串全部都是好听的西洋歌曲。刚刚这首歌曲《Let's Dance》，接下来是 Donna Summer 的歌《Disco 女王》，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Hot Stuff》。 有没有怀念起东方三宝带来的这首歌曲啊？邓丽君唱的超好的，对不对？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嘉音老联播网，邓丽君所带来的歌声。来，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经典歌曲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邓丽君1982年香港伊丽莎伯演唱会现场，好听的西洋歌曲组曲。好听的歌曲，邓丽君所带来的歌，在1982年她的演唱会当中，总是会有一个段落全部都是西洋经典好听的歌曲，完全听不出来她有任何口音了，对不对？英文很好。超棒的歌，欢迎侠客 ，Hello， 侠客你好，谢谢你的礼物，谢谢。好，嘉义南城市自由行为大家所进行的是邓丽君好听的歌声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刚刚是 Flan。 Only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欢迎侠客。 Shall I stay? Would it be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温能君没错，这是猫王的歌啊。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I can't help falling 来，谢谢小克，谢谢。哇，好美的歌，原唱是猫王，你看女生唱的感觉，尤其是这么柔情似水的声音，感觉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来，嘉宾来自自由行的现场，1982年邓丽君在香港伊丽莎伯演唱会的现场，今天用黑胶唱片播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聆听。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欢迎 COD 浪浪的朋友，欢迎 Win， 好美的歌声，对不对？为大家带来的是1982年邓丽君在香港的伊丽莎伯演唱会当中，这样的体育馆当中所带来的现场演唱会哦。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三张黑胶的时间，其实三张黑胶时间加起来将近有2个多小时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呢是现场的关系，所以呢，黑胶唱片它是每隔差不多30-40分钟要翻面的。好，大家呢可以在荧幕上面看到我正在换唱片哦。好，接下来为大家来进行到第二片了，就是C 面第三面的这首好听的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之前听是林峰大哥演唱的，男生唱。很有力量，我们听听邓丽君唱的感觉。若若说黑胶真的是很神奇，对啊，很真实，感觉好像我们就回到了1982年的那个晚上，对不对？香港伊丽莎伯演唱会的现场，1982年，船歌。 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呀，随风荡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情郎呀，我要和你见面。千万要把我要记在心田，要等待着我呀，要耐心等着我呀，情郎，我的心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船帆，船儿呀，随风荡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当我还没来到你的面前，你千万要把我要记在心田，要等待着我呀，要耐心等着我呀，情郎。 的心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 张英荣作的词，这是印尼的民歌，印尼的曲，所以我们的林峰大哥唱跟我们的邓丽君唱感觉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头先呢首歌咧叫做《船歌》，系一首印尼嘅民歌嚟嘅。 他说这是一首印尼的民歌， 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咁跟住咧，我想为大家介绍几首新歌。 他介绍新歌。 歌咧，我谂大家都知道噶啦，而家啊。阿 B 咧有一套戏叫做《马骝过海》，唔知睇过未咧 吓？阿 B 钟镇涛的一部电影， 即系唔系帮佢做宣传啊？即系听讲几好噶，我未去睇嘅，不过应该唔错啦，我都有份喺度嘅。即系唔系我唔系做即系有唱歌啦，不过最主要嘅咧系希望大家买翻一张唱碟翻去啊。这首歌呢就叫做水送人，谢谢。 最好听的歌水送人，好美的一首歌啊，这首歌叫做水上人，在1982年那个时候的比较新的歌曲，在1982年的香港伊丽莎伯演唱会当中，来到中间的时间，邓丽君所带来的水上人。 你说 浪 Live 的猜不透 ，Hello。 我说我爱那水涟漪， 美丽的河水有情意， 拴着我，它也拴着你。 来，欢迎我们咪咪晃晚 ，Hello。你好，你好。好美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水上人，电影马骝过海，刚刚就说阿 B 演的这部电影的这首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呢 庄怒老师做的词，左宏元老师做的曲，水上人 做了一个特别的电视节目，那个节目呢就是 卢军嘅。咁呢首歌咧就系个主题曲，叫做 《哇哦 君在前哨》。 听到这首歌，不知道为何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听的歌曲《君在前哨》，他说这是烙军的主题曲。 今天我把怀念送给你，谢谢你把温暖送给我。 我要让你在前哨保护我， 为了你我会珍惜我。 没错，他是爱国艺人若若。 要是我也问到你，要是我 听的歌曲《君在前哨》， 接着这首也是一首新歌，叫做《不管你是》。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新歌《不管你是谁》。 我家的小妹呀，刚满呀十八岁，生得像一朵花，笑起来人更美。谁？ 好可爱的歌啊，欢迎小客。若若说这首歌真好听啊，刚刚那首歌对不对？ 生得像一朵花，笑起来人更美。谁要追我小妹呀，赶快你来追，要追就先排队，不管你是谁。 来，不管你是谁，庄璐老师做的词，汤尼老师做的曲，谢谢侠客送的礼物，谢谢。邓丽君的歌，一起来欣赏。 我家的小妹呀，刚满呀十八岁，生得像一朵花，笑起来人更美。谁要追我小妹？ 好听的歌曲，不管你是谁，庄璐老师做的词，汤尼老师做的曲。 嗯，头先呢首歌咧系一首新歌嚟噶， 这是新歌。 大家对呢个歌词都唔系几熟悉啦。你个歌词咧，你嘅意思咧就话我屋企咧有个细妹，即系我细妹咧，啊，今年要十八岁，生得好靓。如果你要追咧，就要排队啊。 小妹十八岁才有人追啊！ 成龙啊、阿 B 啊，边个都系一样要排队。 不管你是谁，其实收录在《水上人》这张专辑里面。 跟住咧，我想就为大家介绍嘅呢几首歌咧，系电影嘅主题曲嚟噶。有首歌咧就叫做《小城故事》。 来，接下来是电影的主题曲。接下来这三首歌哇，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来，《小城故事》，钟镇涛所演的电影，这首歌大家都会唱，来一起唱吧。 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说的说，小镇故事真不错。亲爱的朋友，一起来小镇来做客。 非常经典、非常典雅的一首歌。这是由庄奴老师作的词，汤尼老师作的曲。当时庄奴跟汤尼老师有很多的合作。欢迎咪 咪。 小城故事1982年香港伊丽莎伯演唱会的现场，这首好听的歌曲，光听前奏就知道甜蜜蜜来啦，一首接着一首都是你熟悉的歌。没错，这也是印尼民歌庄奴老师作的词。哇，好好听的歌啊，这个阶段的每一首歌大家都喜欢，从小城故事甜蜜蜜到现在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在当时的大荧幕琼瑶阿姨的大戏在水一方，琼瑶作的词，一起来欣赏最好听的歌在水一方。 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绿草青青。 如果说听到这首歌，就是有穿白衣的女人，长发，然后呢非常轻柔的感觉。现在的歌他说都没有以前的温馨的感，应该以前的歌曲是比较能够唱到人的心坎里去，对不对？来，好听的歌曲，加菲娜城市自由行，来为大家介绍的是1982年来自于我们的香港邓丽君呢，在我们的伊丽莎伯体育馆呢所为大家带来的现场的演唱会哦。为大家来介绍到已经到的中场了。这张专辑呢我们是用黑胶唱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平常呢以前呢都是用 CD, 今天呢我们特别齁，我们后来发现其实用唱片来聆听，不管是在录音室里面的各唱也好，或者是演唱会，尤其是演唱会，你会觉得特别真实，你好像就来到了1982年的现场。来，好听的歌曲，欢迎圣贤，欢迎哲豪，这是好听的歌曲《原乡人》。 我张开一双翅膀，背托着一个希望。 来，欢迎圣贤，好久不见，可以来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飞到那陌生的城市，去到我向往的地方，在旷野中我嗅到芬芳，从泥土里我拾去营养，为了吐丝穿了要吃桑叶，走过白雪漫漫，看到了山川的风貌，也听到大地在成长。 若若说这首歌不好唱，而且听黑胶的感觉好像比较有临场感，对不对？没错。 在旷野中我嗅到芬芳，从泥土里我摄取营养，为了吐丝长而要吃 来，依旧是我们的庄奴老师做的词，汤尼老师做的曲，《原乡人》电影《原乡人》的主题曲。哎，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哇哦，这首好听的歌曲，绝对不能错过。你怎么说？邓丽君1982年香港的伊丽莎伯演唱会体育馆的现场。带来这场非常经典好听的歌，借我们用黑胶唱片播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听，让大家回到1982年的那个夜晚。 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成败有失误的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谢谢 来，这首好听的歌，你把我的爱情还给我。上官月作的词，司马亮老师作的曲。你怎么说？邓丽君演唱。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 贵姓啊？ 陈。 陈生，陈生唔知今年几多岁？ 夜八。 陈生结婚未啊？ 将来啦。 哇，边唱歌边走到舞台下面，跟大家融入一起。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为大家来介绍邓丽君好听的歌声，来这是佳音浪联播网北台 FM 九九，佳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在1992年的时候，其实呢，邓丽君呢有一首歌，这是她最后的一张专辑，里面呢收录了一首好听的单曲。不过这张专辑当中呢，很多好听的歌都还是呢，之前大家都耳熟能详，《小城故事》啦，《月亮代表我的心》啦，《我只在乎你》啦，《情人的关怀》，《莫忘今宵》，《爱人独上西楼》，还有《人面桃花》。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新的单曲就是《莫忘今宵》，好听的歌。今天为大家介绍1982年香港。在我们的伊丽莎伯演唱会当中，邓丽君的现场演唱会，我们为大家来精选了两集。最后在《莫忘今宵》这首好听的歌曲当中，跟大家说晚安。 好听的歌曲《莫忘今宵》，邓丽君所带来的歌声，嘉宾带来是自由行。北台飞九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台飞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台飞104.3 ，Google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陈歌星作的词，陈歌星作的曲。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刚刚我们的若若要点播的歌曲《心酸泪痕》。对呀、啊，莫忘今宵真的很棒，谢谢莫忘今宵音乐响乐，若若很厉害哦。甚至阿姨做的词，韩人做的曲，邓丽君所带来的歌声，这是邓丽君很年轻的时候唱的歌。好听的歌，邓丽君的《心声泪痕》，送给我们的若若。来，还在线上老婆们，帮我打加一好不好？一跟大家说晚安，谢谢若若。来，谢谢 Isabella， 谢谢浪赖虎，谢谢谢谢若若，晚安，谢谢 We 还在吗？谢谢温能君同学。古色古香的书桌终于出现了，大家晚安，谢谢大家今天有送礼物的好朋友，我有看到，谢谢你们，谢谢阿里亚多，谢谢圣贤，谢谢摸摸贝尔，谢谢黑同学，摸摸贝尔今天都安静的听呢， 都没有出来说话，谢谢你。 请锁住这一位， 谢谢游玉光同学，谢谢。今天没有小鸡了，对，三只小鸡。哎，谢谢为你送的早餐馆。哦，你今天还没睡啊？嗨 ，Hello。最后加码一首歌，最后加码一首歌，西洋歌曲。这个是大家如果熟悉 George Michael 的话，就知道我们的George Michael 里面有一首，这首 Careless Whisper， 这首好听的歌。我们邓丽君唱也很厉害哦，这是在东京的演唱会现场。谢威，谢威送的缘混相忆相遇啊。 Close to light up silver screen, your sad goodbye.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Guilty feet, I got no rhythm. Though it's easy to pretend, I know you're not a fool. Should've known better than to cheat a friend and waste a chance that I've been. 谢谢魏送的礼物，谢谢。谢谢猫猫贝尔，谢谢我们的黑同学，感谢，还有谢谢在我们 YouTube 上面的好朋友，谢谢泽豪，谢谢范胜贤同学，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哎，明天连假回来之后第一天上班，加油，干巴的。拜拜，祝大家晚安，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亲爱的朋友， See you tomorrow。 我等一下后置一下，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再来录音的话，就是排行金榜的时间咯，再次跟大家来进行排行榜，请大家期待，帮大家选最好的年代最好听的歌曲，拜拜，再见，明天见。喂，晚安，喂，晚安，再见。温同学晚安，温咖啡，温爽爽，拜拜，晚安，再见。好，聊到哦。